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82集，古城。众人进宫，赵祯正在书房等他们。书房门口果然如歌星所说，南宫一张刚踩了屎的脸，看着有那么点万念俱灰的意思。而房间里，赵祯双手捧着香香，正走来走去转圈，心情不知道多好，晃着香香还逗他： 下雪。 下雪，好大好大的雪。 香香被赵祯举得高高的，咯咯笑着还比划。赵普无奈扶额，展昭和白玉堂则是不解地看赵普。 人父女俩就说了个下雪，你干嘛扶额？ 你们都太天真了。 见众人来了，赵祯将香香交给了跑上来的小四子，让他俩玩一会儿，自己则是起身指了指书案上的一叠东西。顺着赵祯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桌上放着一摞书信。 喏，这是最近西域诸国给朕写来的信，西域可不太平啊。 众人都望向赵普，看来赵普回黑风城的时候差不多到了。 今日有人在朕的皇城上盖了个戳吧。 赵祯突然开口，展昭等人都惊讶，果然天子脚下什么都逃不过赵祯的眼睛，竟然已经知道了。 这是前几天辽国送来的一张图，有人在辽境西北无人的荒漠里建起了一座城。 城？ 赵祯对南宫点点头，南宫拿出一张图纸来铺开放到桌上。众人一看，集体愣住了。就见那座城池是一个完整的恶地章纹的形状，只是与开封城中的图案不同，裂痕变成了一排一排的石墙，正中间是一座圆形的石砌堡垒。 怎么是这种形状？ 应该是一个穹顶。辽王为了要这张图纸，折损了近千案坛，这样都还没能窥探到这座城的内部。 赵祯说着，看了展昭一眼，展昭有些不解，赵祯的眼神似乎是想表达什么。 规模不小，但在辽境的另一端，我们没法直接过去。 有人应该知道怎么过去，怎么回来，或者说，有人会知道这座城是怎么回事吧。 赵祯慢悠悠说着，又看了看展昭，展昭一脸茫然，摇摇头。 我没见过呀。 赵祯笑了，有些意外。 你不知道这座城所在的荒漠是个什么地方吗？ 不知道啊。 你为什么觉得展昭会知道？ 这是毁灭的殷王朝皇城旧址。 展昭愣住了，其他人也惊讶，这是殷侯跟随银妖王之前居住的地方。 这座城有名字吗？ 展昭看着那个章纹形状的城市，语气听不出情绪起伏。赵普指着城墙最外围的地方： 这里写着恶地城。 众人都皱眉，展昭却是摇摇头。 原本呢？他原本的名字是什么呀？ 被从史书中抹去的，曾经的西北第一城，昭城。 展昭盯着那座城的地图发着呆，沧海桑田的道理他懂。时过境迁，每个人脚下的黄土，千百年前曾是谁的故土，没人说得清楚。然而，那座曾经恢宏的古城，他亲人先祖居住过的地方，却被盖上了代表恶的章纹。想起恶典上的种种罪行，以及黑莲、白慕天等的所作所为，展昭就觉得万分厌恶。虽说殷侯从没在展昭面前怀念过故土，但一想到他看到这张图时的心情，展昭就更难受。不止展昭如此， 在场其他人也都有一种被冒犯的感觉。白玉堂看了一眼那座城和天山之间的距离，觉得别扭。作为兵马大元帅的赵普更是不痛快，太平盛世最怕的就是失衡，原本的疆域外突然多了一座城，怎能安心？这是必有后患。赵真则在一边点头啊点头， 所以朕准备御驾亲征。 赵真话说完，众人都觉得刚才那一瞬间耳鸣了，齐刷刷转脸看他，那意思您要干嘛？赵虎瞪他， 御驾亲征你个大头啊，又没地方在打仗，你御驾亲征，你是想跑去黑风城玩吧你？ 赵真一本正经咳嗽一声，对赵普点点头，那意思对啊，咋的？赵普尽量平稳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问他， 那皇城怎么办？ 有皇叔和包青在吗？朕就带着香香和爱妃去。 赵真感情还想举家出游，赵普没辙了，只好去等南宫记。 倒是拦着他， 你以为我不想吗？那也要拦得住啊。 赵普最后只好看展昭等人，看谁有办法阻止赵真跑去黑风城。不过显然众人都不在乎，反正又不用他们操心，有小四子又有香香，倒是也蛮有趣儿。最后赵真将所有文书一股脑塞给了赵普，欢欢喜喜抱着闺女儿去准备出远门的事宜了。南宫记那个惆怅啊。离开皇宫，赵普无精打采，歌清跟着一起出来的。他这次要跟南宫一起去西北保护赵真，也是第一次出远门，格外兴奋。刚出宫门，就见前边一个红色身影唰啦一声闪了过来，就看到林业火出现在了眼前，火凤还挺着急。 哎，打起来了。 什么打起来了？ 高河寨方向。 林焰火回首一指远处，众人抬眼望去，就见高河寨别院的方向火光冲天。 怎么回事？ 边往别院的方向赶，展昭边问林焰火。 刚刚听到一声巨响，好像什么东西爆炸了，跑出去一看，就发现别院的方向着火了。负责盯着别院的影卫跑过来说，突然一个火球撞开了别院的大门，撞进门之后砸中了几间屋子爆炸了，然后有个黑衣人窜了出来，袭击别院里高和寨的弟子。 什么黑衣人？ 戴着金面具呢。 又来。 隔着几条街就听到高和寨那边乱成了一团，街上皇城军正集结往那边赶，城中百姓不少也都打开窗户张望。展昭三两步上了房，跃到空中，不知何时飞到了他头顶的幺幺，一个俯冲接住展昭，直冲云霄，很快出现在了高和寨别院的正上方，打着盘旋。其他人也到了别院附近的屋顶。龙桥广正拿着弓箭站在最高处的屋顶上，皱眉看着火光冲天的别院，四周围都是焦糊的气息。欧阳少征带着皇城军和水龙车到了，邹良正带着人疏散附近的居民。白玉堂落到赵普身旁，看了别院大宅一眼，就是一皱眉。 里边什么人这么高内力？ 像是贬升的内力。 丫不是失踪了吗？看不清楚里面的情况啊。 这时展昭也下来了，他刚才在正上方看到了里边的情况。 高和寨几十个弟子围攻一个黑衣金面呢。 那么多人打一个 还打不赢呢。 展昭边说边摸出了一枚响箭往天上一抛，响箭窜上半空之后炸裂，照亮了夜空。 高和寨的人出来，先让皇城军灭火。 展昭这嗓子带着内力，高和寨里边众人听得清楚，然而里头的人并没有出来，还在继续缠斗。 这帮人一点公德心都没有，晚上风大，一会儿风助火势烧到别人家房宅怎么办？ 把人撵出来。 赵普对站在最上方的龙桥广一招手，右将军即刻开弓放箭，瞬间四周星光点点，流星箭下雨一样直坠别院。 里边的人纷纷抱着头冲了出来，最后几大高手也从院墙翻了出来，而院子正中间原地窜起一个黑色的身影，飞到空中转过脸，众人清楚地看到了他戴在脸上的那张金色鬼面。他似乎是看到了放箭的龙桥广，抬手一扫，瞬间一股强大的内力将还没落地的箭雨裹挟住，调转方向射了回来。右将军一撤弓，往后退开两步，身前就有黑色人影一挡，赵普那把巨大的心情猴挡住了箭雨。林业火双手无风掌扫去了大半的内力。 啊，谁啊，这么高的内力？ 展昭和白玉堂都一皱眉，是扁胜。在高和寨别院制造了巨大混乱的黑衣金面终于被逼了出来，他内力惊人的高，根据这份内力，众人都觉得只能是扁胜本人。扁胜身为高和寨掌门，这么大个高手怎么会被人控制？再说他杀的是他门下的弟子，这是疯了。扁胜跃上半空之后，一转身往高和寨别院后方的林子里去了，展昭和白玉堂赶紧追。但是两人刚刚追出去，扁胜进入林中之后回手就是一掌，这掌风带着一股滚烫的热浪袭来，空中瞬间一道火光。白玉堂抬手一掌，炙寒的内力送出，抵消掉了那股滚烫的劲风。展昭借力一跃窜上了半空，再看扁胜进入林中已经踪迹全无，而最麻烦的是林子里起火了。这片林子不远处就是村庄，火势眼看越来越猛，展昭和白玉堂也顾不得追扁胜了，回来叫欧阳去救火。欧阳和邹良带了两路黄城军前去扑火。而此时高和寨伤亡惨重，开封府的衙役们从里边抬出死者和伤者，高和寨弟子们显然是经受了重大的打击，再加上被黑烟一熏，一个个灰头土脸，靠在墙根叹气。四大弟子又折损了两人，现在就剩下老大沉默一个，还受了伤。看到此情此景，众人只有一个想法，高和寨算是完了。可奇怪的是，展昭等人找了一圈，发现少了两个人，白慕天和扁四不见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